了彩蝶飞在那周秋岸，腰肚扛得满满的心上一壶 是刁官门中 小家

天下的你的妹妹，我的一个人的名发财。 叫他胖伦敦儿，嘿有个意思儿。他爹本姓金儿，和他妈本姓金儿，养个这个小宝贝儿挑来四个人儿，两人家呀的夫妻和美国对金儿啊，二哥哥撇的奴家我们没有你的经济事儿。 好，刚才是一段王二姐斯夫，接下来呢再请您欣赏一段王佩辰先生演唱的《红月娥做梦》。 爱他呀都是西国公，将门之后每次呀都送一模样儿，长了一个中老天爷但愿那个穿了路我的衣，一阵风儿把他刮到弄得我的楼阁，来到了呀，那村。 出了被窝， 我的婆婆， 好，刚才是王蔚臣先生演唱的《红月娥做梦》。那我们今天节目所剩的时间呢，不足以再播一段王蔚臣先生留下的录音了。还是因为我们手里的资料有限吧。这样，我们来听一段，应该算是王蔚臣先生的徒孙了。我们北京曲艺团的优秀青年演员王淑玲演唱的一段《铁片大鼓一口酒》。